淘汰。 我们一起来摇摇摇太阳，不要错过那好时光，心儿随着晨风在蓝天上飞翔，太阳下是故乡。 我们一起来摇摇摇太阳，不要错过那好时光，心儿随着晨风在蓝天上飞翔，太阳下是故乡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像骑上奔驰的骏马，车站和街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，我们怕背着那个高机枪，闯祸着那个大桥梁，就像钢刀插入的胸膛，打得鬼子魂飞胆丧。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。爬上飞快的火车，像骑上奔驰的骏马，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，我们怕背着那个高机枪，闯祸着那个大桥梁，就像钢刀插入的胸膛，打得鬼子魂飞胆丧。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 通勤九六九， 通勤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
知道你为了谁，为了谁，为了秋的收获，为了春回那燕归，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，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。 是谁为了谁，我的战友你何时回？